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，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终有走进风雨，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我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只为那些期待的眼神。今夜重游走进